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阿京阿、宜良、英龙奉道光之命来押解琦善，琦善听到后如五雷轰顶，但还是很快平静了下来。 阿京阿、宜良和英龙次第入座，琦善垂手站在一旁。阿京阿说：“ 齐觉哥，你也坐吧。不论你的前程是好是赖，咱们都同城为官一场嘛。” 齐善斜欠着身子，坐在给左二杂官预备的五凳上。宜良说：“ 皇上要我和阿将军严密抄查总督衙署，这是很伤面子的事儿。我看您还是自己一叫吧。” 齐善站起身，走到石锦架前，取下两广总督和钦差大臣官房，放在宜良跟前儿，叹了口气：“ 唉，钦差大臣是临时奉旨办差，我这两广总督官衔前有署理二字，我本以为干上三五个月就会直立本任，可没想到来到广州之后，步步涉险，处处艰难呐。我没带什么东西，也没在广州置办私产，眷属和家产在保定、天津和北京，恐怕已经查抄殆尽了。我来时只带了两箱衣服、一箱书。哦，钱柜里有2000多两银子，乃是各地官员们送的归礼和诚意。易大人，你早册登记吧。”宜良说：“还有什么要移交的？”“ 只有一堆公读、几十份奏折底稿和府县官员的禀帖。”“ 哦，有一件事我得说一说。我是主府的，皇上早先定的调子也是府，所以我才与宜求义律议出一个穿笔草约，但我没有便宜行事之权，只能带逆宜转奏。没成想激怒了皇上。有句话我一直憋在肚子里，现在不得不说了。 本朝向来以天朝自居，视域外藩国为化外蛮夷。但域外之邦是强大还是贫弱，是死水一潭还是生机百变，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。应以兵船开到大沽口，船舰炮利历历在目，我认定他们是不可小觑之强敌。我到广州之后如实奏报皇上，广东水师不足恃，无力御强敌于国门之外，珠江两岸的炮台不足以控扼水道，民心不坚，军心不固，句句实情啊。但皇上不信啊，反而斥责我张敌人之胆灭自己之志。皇上位居九五之尊，各省封疆大吏们顺其心顺其意，尽讲入耳之言顺耳之话，一旦有逆耳实话上达天听，反而引起震怒。哎呀，如此一来，谁还敢讲实话呀？要是无人讲实话，岂不知皇上于云山雾罩的虚幻缥缈之中不成？这番话讲得破皮入骨。齐善美点名引指在座的诸位不肯会贤奏报的事情，宜良把话题给岔开了，这遗物上有什么要交代的？齐善还意犹未尽呢，自行辩解道，那义律逼我在川鼻草约上签字，我一直在拖延，没签，更没有私割香港。宜良说，莲花港会谈我们都没去，签没签只有你知道，你自己跟皇上解释去吧。英龙说，这要是没签呢，那倒是好，但得有人证物证啊，这条约不能签，谁签了谁就是千人唾万人骂的卖国贼了。齐善苦苦一笑，青史留名的都是强其抵抗的耿介之臣，在危难之际办理合议的臣子没有一个是光彩的，但面对强敌，我不得不委曲求全呐。阿将军，宜大人，我走后你们恐怕也难逃议和之宿命。宜良再次岔开话头，齐爵阁，皇上这谕旨是索拿你。他把索拿你三字说得极重，我也只好公事公办，你收拾一下东西，过两天我给你送行。齐善的话讲得软软的，谢宜大人关照。齐善熟悉大清律，犯有公罪的官员不带枷锁不成囚车，步行去刑部报道。但皇权大于法权，既可以法外施恩，也可以法外加刑。白韩章提着大茶壶回到花厅给大家倒茶，宜良啜了一口才说，白韩章啊，你是齐爵阁从直隶带来的，朝廷要我把齐爵阁的随员一并接赴，你也准备一下吧，一块同行，顺便照顾齐爵阁的起居。齐善说，我是罪臣，无需别人照顾，我自己照顾自己。该讲的都讲了，该移交的都移交了，阿京阿、宜良和英龙起身告辞，齐善把他们送出仪门，待他们走远之后才冲着宜良的背影啐了一口，呸，狼心狗肺的东西。白韩章安慰道，齐爵阁，您用心良苦，一心做成府居，到北京之后卑职甘愿冒死证明您没有思绪香港。一个知恩感恩的下属在他落难之际讲了一句贴心的话， 这就像在烤焦的心田上浇了一杯凉水，两滴浑浊的泪水涌上齐善的眼眶。 韩章啊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皇上急于见成效，在痛脚和急腹之间来回游移，我一心想为皇上做点事，让国家免于涂炭，没想到我像飞蛾扑灯，被灼火烧残了翅膀啊。大清的官场不是好官场，大难临头之时，那么多人在皇上和强敌之间左右腾挪，上下躲闪，明哲保身，但求远祸。他们很累，很费心机啊，把本应该和谈解决的危机拖成一场花夷大战。这场仗我们输定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参赞大臣杨芳赶到了广州，接到滚丹之后，广州的文武大员和地方士绅一起到天字码头迎候。英军兵船距离广州城只有十几里，但是由于余宝纯和吴秉鉴和义律达成了停战协议，广州没有遭受攻击的危险。迎接上官的仪式一点都毫不含糊，阿金阿、宜良、英龙、林则徐以及余宝纯等府县官员纷纷前来，接官亭旁汇聚了上千百姓，人人都把御敌的希望寄托在名声赫赫的杨芳身上。全体行商也过来了，他们排在官员队列的末尾。钱江官小恰好站在官员和官商之间，挨着武少荣站着。武少荣悄声问道： 钱知事，据说杨侯武功精深，学术博杂，阴阳八卦、奇门遁甲无所不通，武功达到飞花摘叶不至于外物的地步，他有传说的那么神异吗？ 杨侯可是不可低估的人物啊，齐爵阁和杨侯都是侯爵，但齐爵阁的爵位那是世袭的，杨侯的爵位可是一刀一枪从战场上挣下来的。自从康熙朝以来，一共有五个汉人封公封侯，一是康熙朝的张勇，因为平息吴三桂叛乱封靖逆侯；二是雍正朝的岳钟琪，因为平定川康藏民叛乱封威信公；三是乾隆朝的孙世义，因为征讨缅甸、安南和西藏叛乱封谋勇公；第四和第五乃是本朝的杨玉春和杨芳，合称二杨，因为平息新疆的张格尔叛乱，杨玉春封忠武侯，杨芳封国勇侯。杨玉春封侯不久就去世了，杨芳命大长寿，成为本朝的头号名将。杨侯南征北战，屡险如夷，匠心独运，机变百出，年轻时英华灼灼，老年后口碑丰盈。另一个官员补充道：杨侯有太子少傅的荣衔，朝廷设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，这名分上是皇子们的文师傅和武师傅，军机大臣潘世恩和王鼎乃是太子太傅，杨侯是太子少傅，只要杨侯进京，所有龙子龙孙都得知弟子礼啊。第三个官员插话道： 杨公父熟读兵书，望臣之兵，粮草医药堪舆瞻后，无所不通啊，观敌情如观掌纹，一丝一缕纤毫毕现，他是嘉庆和道光两朝知遇的名将，功绩可与汉朝的霍去病和唐朝的郭子仪相媲美，连皇上都叫他老神仙呐。 经钱江等人这么一番讲述，周遭的士绅们无不对杨芳刮目相看，人人都期盼着他在关键时刻施展谋略，大显神通。三声炮响过后，杨芳下了官船，一个营前点兵一呼万诺的人物立马众望所归。杨芳年逾七十，铁骨身，沧桑貌，瘦骨骼，瘦脊梁，像一根又枯又硬的老竹竿，橘子皮似的老脸缀着十多颗老人斑，记载着他的沧桑阅历。杨芳身穿头品五官补服，外罩一件黄马褂，红缨官帽后面拖着一只绿油油的三眼花翎，手持一根龟头拐杖，但并不主行，只把它当作倚老卖老的道具。众位官员一番寒暄之后，宜良引着杨芳与前来营衙的官绅们见面，把大家的姓名一一报给他听。杨芳年高耳聩，记忆力衰退，记不住众人的姓名和官衔，提线木偶似的跟在宜良后面虚应场景，见一个人点一下头，道一声久仰，实际上一个都不认识。杨芳应酬完之后，四个随行兵丁抬来一盛煎鱼。杨芳年事已高，腿脚弱，不再骑马了，一屁股坐进监狱里。随行仪仗立即簇拥过来，请起两块飞虎青道牌和五块红底黑字官衔牌，上面写着太子少傅、二等国永侯、参赞大臣、湖南提督、乾清门一等侍卫。周遭的官员和百姓全都看出来了，这个老翁可不是等闲人物。司礼官啊，嘡的一声敲响开道锣，吊起嗓子长吼一声：“起轿喽！”四个兵丁抬起监鱼，甩开大步朝前走。营后的官轿一声接一声跟在后面，浩浩荡荡朝广州城走去。到了静海门，阿京阿和宜良直接引着杨芳上了城门楼。杨芳顺着叠墙一看，城墙上三步一哨，五步一岗，警备森严，刀矛弓箭、石雷滚木一应俱全，抬枪火铳、连环弩搭配得当，每隔三四个垛口就有一位千斤铁炮。城墙外面有一道六丈多宽的护城河，与城上的枪炮里应外合，足以严阻敌人的攻城步伐。杨芳端起千里眼环视四周，只见广州城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东有宝黎炮台和东德胜炮台，西有西德胜炮台和西大炮台，东南有大黄教炮台，正对静海门的江面上有一座小巧玲珑的炮台，叫海珠炮台。广州城分内外两城，内城的城墙又高又厚，由八旗兵分段防守，外城的城墙稍矮，由广州协分段防守，江面上呈现出繁忙的战备模样，上千工艺和乡勇在打造竹排和火筏，竹排和火筏上安有木桶，桶内装有棉絮，棉絮立以毒药，浸以桐油，盖以稻草，鹰船一旦迫近，守兵们就会点燃桐油，顺水迎烧敌船。看过城防之后，阿京阿和宜良带着杨芳进了城门楼，把广东军兵分布图摊在条案上。阿京阿说：“杨功夫，广州城势如危卵，您老车马劳顿，却不能休闲呐。”宜良指着地图，把战争过程简述了一遍。英军闯入珠江，攻陷虎门，关天培战死，英军炮击乌勇，降服殉国。而后英军占领黄埔岛，夺下琶洲炮台、邳州炮台和猎德炮台，离广州城只有16里了，其势猖獗难挡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宜良派余宝春和吴秉鉴去恳求宜求义律罢 兵西战，义律居然同意了，由此这才换来一段暂时的和平。杨芳问道：“ 此事可曾奏报皇上啊？” 阿静阿说：“岐山把虎门和乌勇败绩奏报给皇上了，但琶州、邳州和列德三台失守的事还没来得及报。”阿静阿的眼神里带着乞求：“ 杨功夫啊，说句心里话，皇上靠陈宫治天下，但陈宫办差难免有不合圣意之地呀。皇上的板子打得又重又狠，陈宫们被打怕了，出了错就心惊肉跳。这您来之前，广州防务以岐善为首，我们为辅。岐善被所拿之后，我们二人只要一奏报，就成了罪臣了。这事儿您出面奏报比较稳妥，您初来乍到，皇上不会责罚您呐。” 杨芳把拐杖往地上一戳：“ 哦，二位老弟，刚到广州，你们就出了一道大难题给老夫啊。皇上日理万机，烦心的事情不会少，他喜欢看红经喜报，不喜欢听坏消息。你们何必拿坏消息折磨他呀？啊，老汉打过多次大仗，军情一日三变，这要是把所有坏消息都一一上奏，皇上还睡不睡觉，吃不吃饭呢？啊？所以嘛，有些事既要报结果，又要报过程，有些事只报结果，不报过程。” 阿金阿和宜良没想到，这个出兵放马奔驰沙场的老神仙，比他们还精通官场三昧啊，每句话都无可挑剔，你看，句句为皇上着想，但这言外之意，句句余音绕梁，该隐瞒时且隐瞒。他们二人如同醍醐灌顶，恍然大悟。宜良这脸色一红：“嗨，英仪不是在川楚犯上作乱的白莲教匪，也不是在新疆裂土称王的张格尔，是有法力有道行的异域强敌呀。杨功夫，您别看广州城头上兵甲林立，下官和阿将军可都拿不出退敌之计来呀。”杨芳说：“ 啊，老汉是奉命来打仗的，英仪是何等神仙，有多大法力，现在还一无所知。据我看，只要在广州四处筑垒，坚壁清野，后积米粮，英仪攻无可图，也无可略，气势自短。阿将军呐，八旗兵可是我大清精锐，守不住广州吗？啊？” 阿金阿神情萎缩：“ 杨功夫，实言相告，没有把握。” 从他们这言谈话语中，杨芳听出东西来了，预感到英仪不是可以轻易矫情的草寇。“ 哦，啊哈，老汉我打了一辈子仗了，仗仗难打，仗仗打，路路不通，路路通，这办法总会有的。明日上午，请二位老弟陪我到珠江两岸的大小炮台，咱们溜达溜达，然后商议御敌之策。”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广州贸易终止了两年，

界书香中国，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，阅读加我一个。